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呢2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午后偏南风风力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那未来三天天气呢是晴到多云，有利于花粉浓度的积累上升，基本稳定在较高水平，所以过敏的人群呢要特别的注意防护。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自从这个海南限购之后啊，这个云南啊，大家很多把这目光都转向了云南。当然这个云南以前的热度其实也不低哈、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云南置业的一些情况，着重的来聊一聊西双版纳啊。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西双版纳景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张立全。张立全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西双版纳的一些关于房产的，包括它的一些交通啊、配套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吧，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说到西双版纳啊，我想请张先生先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现在目前这个版纳的这个情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西双版纳吧。 嗯， 是这样，西双版纳呢，这个四个字呢是傣语，西双呢是12的意思， 嗯， 这个版纳呢是千亩田，也就是说是版纳呢就是原来是12个，应该是12个千亩田组成的一个，应该是板块，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目前现在还呢，现在因为版纳州呢和那个它的州府的所在呢是在景洪市。因为他自己本身他并没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州府所在地，所以是跟景洪市在一起。那景洪呢这个词呢也是傣语，它叫黎明之城。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关注西双版纳，那首先第一条你得关注景洪。 嗯， 也就是说是在版纳的买房的所有的这个区域，应该是要把景洪央行呢要作为说第一要考虑的地方。也就是第一要素。 这个景洪市是属于西双版纳整个的范围里面的吗？ 对，它是这样，西双版纳州的话呢，它是一市两个县，也就是说景洪市，然后是勐腊县和勐海县。 嗯， 那么勐腊县和勐海县呢，这两个是主要是以产茶为主，那么景洪市呢作为什么呢，作为是州府所在地，所以说呢就是整个现在的就是大家对版纳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关注度的话呢，应该主要都集中在景洪。 嗯， 而且现在景洪市的话呢，它分为是3个片区， 一个呢就是嘎洞片区，一个是嘎洒片区，一个就是慢洞峰片区，再加上是另外的就是一个小片区吧，应该是在是告庄，也就是说是应该是澜沧江以东啊，这个小片区现在是热度比较高，而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特别是一些是岛外吧，因为所有的这个购房置业者都叫岛外，那岛外过来的，所以说呢就外部来的人的话呢，首先要看这个应该是三个区域加一个小片区， 嗯， 也就是说是关注景洪，因为其他像勐海和勐腊两个片区的话呢，他俩的相对是景洪热度比较偏低一些，所以说呢现在大多人关注来看，或者是来啊来进行哈、啊、进行这个买房置业的话呢，还是首选景洪，因为景洪的温度的话呢比勐腊呢要高大概是6度，所以说呢就是从它这个整个区域来看的话呢，景洪的温度是比较适合人长期居住， 嗯， 因为景洪呢它一年的平均温度是在28度左右， 真暖和， 对，确实，因为我搁那儿也住了3年了， 嗯， 所以说对于这个版纳气候的话呢，我觉得还真是不错。它什么呢？它不是说是只是选择性居住，它是一年是全是全季节，就任何去是任何的季节去版纳，你都可以是能比较呢比较享受，就是那个季节的应该是给你带来一些你所需要的一些这个就是气候啊温度啊， 嗯， 所以说呢它不受像其他区域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的叫风影响，版纳呢是什么呢？是。基本上就是一年就分为干季和这个雨季，也就是说是一年分为两季，也就是在夏季的5月份到10月份是集中是降雨，这个区域这个时间的话呢，版纳相对来讲的话就是雨水比较多，所以去的时候的话呢，那肯定是就得带一些这个，比如说是避雨啊， 嗯， 和一些其他的这些哈的一些那个雨具的设备啊， 它不是说从5月份就是哩哩啦啦一直下到9月份吧。 差不多，因为每天基本上都会有雨， 就是但是它会有停的时候吧， 有停的时候，对，每天是这样，每天基本上都是下午可能大概就下40分钟左右， 嗯， 或者1小时，但特大雨的时候呢也有，但毕竟还少，所以说呢作为版纳来讲我觉得是这样，那个住了3年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该热的时候呢还真不热，该冷的时候的话呢也还可以，作为北方人来讲的话呢，其实版纳这种环境啊和舒适度啊还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版纳它的这个温度平均大概是在28是吧， 对 啊，然后像一般冷的时候大概是在多少度， 冷的话就是每年的1月份， 嗯， 大概是持续一个月吧，温度应该是在14度到18度、嗯、基本上是穿一件薄的外套、 嗯、 就可以了， 嗯， 但是室内稍微有点凉，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对， 比较 舒 服的啊。那说到这个温度，包括这样这个湿度啊，我们也来对比一下。当然，其他的一些对比我们待会儿来说啊，因为正好说到这个温度湿度的事儿了啊、嗯。那咱因为毕竟去云南置业吧，大家可能都会去几个地方，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啊，基本这4个地方是大家现在比较火的吧，相对来说，而且都是有一些房产。那这几个地方它的这个湿度和它的这个温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嗯，不，主持人是这样，我觉得您还真是会挑，因为这个4个城市的话呢，作为旅游城市来讲，或者旅游大省来讲，应该是云南是比较哈是比较出名的。 嗯。 他们要区别什么呢？从海拔来看吧，第一是海拔。刚才您说的大理、丽江和昆明都是在海拔是2000米左右， 嗯， 所以它相对来讲的话呢，是比那个版纳是要高一些。版纳的平均海拔是特别景洪嘛， 嗯， 应该是530到560， 嗯，500多， 对，外多米，所以它呢是海拔会更低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气候，气候的话呢，因为西双版纳是热带雨林气候， 嗯， 这是中国是唯一的一个是具备是雨林性气候。 雨林气候是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特征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判断雨林的话呢，这是当地人的给我介绍的， 嗯， 首先第一点就是得有什么呢？得有接近是80米以上的树组成的林， 嗯， 森林， 嗯， 这样的话能成为哈是热带雨林，因为它得有大乔木， 对。 版纳是在80年代在哪儿呢？在勐海，在勐腊，在勐腊是发现了，在哪儿叫望天树， 它现在的平均高度应该是在80米到90米区间吧。 嗯， 其实到了就是望天树那个，它是应该是一个 C 级景区，到那个景区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种比较高大的这个乔木，确实很壮观，而且是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具备了这种树木之后，然后呢是被后来是被哈被这个应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会定为是哈是咱们这样是热带雨林。热带雨林的话呢，它的气候特征其实是很明显，它是每年是常年温度是在刚才给你介绍了是28度， 嗯， 同时的话呢就是它的湿度比较大，而且呢里面的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这是非常好，因为整个版纳的森林覆盖达到是93%现在是，所以说呢再加上它的水系，所以说就给版纳造成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环境。因为版纳州呢自己的一个推广语言就是什么呢，叫幸福在哪里，西双版纳告诉你， 嗯， 所以说呢这也是它的一个神奇的地方， 嗯 啊，所以说呢版纳呢是这几年呢特别是应该15年之后吧，整体的城市建设的话呢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这种基础建设的话配套的话呢确实是比前年要好很多， 嗯， 而且每年的这个客的这个应该是旅客量吧很大。你像我们原来判断时的话呢，就是因为商业定位来讲，嗯，年度不超过是900万，这个区域是无法形成大商业的。但在15年之后的话，它每年的客流量是在1300万左右，每年都在增加。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现在是，已经具备什么呢？就具备了应该是这种说像旅游大了一些哈，一些这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嗯， 它也在提高它的旅游的一些的内涵内容和那个体验的一些那个品质，这也是版纳这几年的变化。所以说呢，它的旅游发展以及和它的这个是生态农业发展，是在这几年还是取得了确实很大的一个就是变化。 嗯，哎，那说到这个刚才这个温度湿度问题，很多朋友说那会不会那边因为它湿度很大嘛，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会很潮啊，然后或者说会不会容易得关节炎什么的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潮肯定会很潮，相对来讲北方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说是湿度 湿润一点，稍微的， 对，稍微湿润一点，但是太湿的话呢，他会觉得每天的皮肤上是黏黏的。 嗯嗯，对， 这个的话 衣服晾不干感觉。 对，这个确实有，特别是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有时候洗的衣服确实不太容易干， 嗯， 这个就是事实。但是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区域来讲的话呢，它对一些是老年人像有一些这种去行的去疗养养生其实还是不错的。 嗯， 因为这块的气候特征的话和湿度特征是比较是对于北方人的一些这种说去进行是抗氧还是挺有哈，挺有就是挺还挺不错的。 对，含氧量会比较高， 很高 很高。 对， 对，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它的森林覆盖93%嘛， 嗯， 所以说它的负氧离子是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比如说对我们很多的这种想选择第二居所的，或者有一些老年人朋友需要找这种养老的一些地方，像和北京，我觉得这种两地啊，比如说有几个月可能我住在那边，有几个月住在这边，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版纳呢，其实更多是哈，是让你可以能哈，是能住下来。 嗯， 它的气候特征的话呢，刚才是有一点，我刚才是落了没有说，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也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它的森林覆盖大情况下的话呢，因为森林的这种叫每天晚上呢，它这种哈，这种应该是吸附这个热量的能力很强的。 嗯， 所以说呢，版纳呢是白天和晚上温差能达到应该是14-15度吧。所以说呢，就白天和晚上的这种哈呢，是居住的舒适度确实挺不错。 嗯， 而且呢，其实去了之后，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适应过程，但时间长的话呢，就是很多北方人慢慢会喜欢这个地方的。 嗯，就一般情况下，比如像我们这边特别热的是夏天，是吧？ 嗯， 这个7、8、9是吧？这几个月，那边的这个，我据听说啊，那边的这个晚上非常舒服，不用开空调是吧？ 对，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可能还得因什么吧，因项目吧。 嗯， 你像那个景洪市的老城区的这种说是原来的老楼， 嗯， 他们可能是密度比较大， 嗯， 稍微可能是这个就城市的热岛项目有。你像那个新做的一些新的盘，像这些的开发商的话呢，他的把这个楼间距拉大了，这样的话通风性好。 嗯， 因为在特别是在南方，特别像这种湿度比较大的城市，买就是说置业来讲，一定要记住一点什么呢？ 考虑南北通透的房子。 嗯， 就倒不见是南，不见是就非得正南正北，必须是 东西也行是吧？ 对对对，必须通透的。 嗯， 这样的话呢，对于说是特别是一个通风，还有除湿，这是比较好处的。 嗯， 因为像咱们北方这种在哈这种方块里面这种那个塔楼， 嗯， 在南方比较少，特别版纳也比较少。因为什么呢？这种楼的通风性是比较差。 嗯， 所以说呢，一旦通风性差的情况下，在这个里面居住，它的生霉，就是咱们就是发霉嘛。 嗯， 你只要通风差，它发霉。这样的话呢，对你的居住是确实健康，确实是不利的。 没错啊，那这个其实也算是我们选房的一个注意事项了啊。 对对对， 一会儿我们在后面段的时候呢，我们会具体来说说到底我们去选版纳的房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的地方啊。那我们还是继续先来说说关于这个版纳的一些未来的发展啊，因为毕竟我们很多朋友去买房啊，还是希望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这种前瞻性啊。比如说我们先来说说交通，因为这个交通我倒是觉得是很多外省的，就像比如说你们当地人会说这个岛外是吧？ 对， 岛外的人然后去这个版纳去买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毕竟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去版纳怎么去是吧？然后以后版纳那边会不会通这种高铁啊等等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说说版纳那边现在目前它的一个交通环境是什么样的？ 版纳现在目前的出行的话呢，对于像内地的这些的应该购房客的话呢，基本上还是以飞机，也就是航空为主。 嗯， 因为那个公路的话呢，从昆明它必须得进昆明。昆明到西双版纳的话呢，应该是570公里， 太远了，开车太累了。 对，开车的话基本上是大半天儿。 嗯， 所以说现在呢，它主要的出行工具还是以航空为主。 嗯， 但是那个从应该是2016年开始，当时不是修泛亚铁路嘛， 嗯， 就是当时是昆明应该是修到新加坡，现在应该是从曼谷到那个昆明这段，现在在逐渐在进行修。而且现在国内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就是基础建设。 嗯， 应该是国内段的话，在2020年左右，一年底吧。 哇，那很快了，今年已经2018年了。 对， 嗯， 那以后可能在进版纳的情况下，就不用再坐飞机了。 嗯， 在昆明其实坐高铁就很方便了。 嗯，3个小时是吧？ 对，3个多小时 就到了。 对， 嗯，那还真是挺好的。 对， 嗯，然后除了这种航空啊、铁路啊，还有我看还有一水运是吧？ 对，它水运是这样。因为那个澜沧江呢，在中国境内是叫澜沧江，在老挝和其他国家的话呢，是叫湄公河。它是一个应该是国际性河流。 嗯， 这个主要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版纳它也是一个产水果的地方，更多其实有些那个应该热带水果的话呢，是从曼谷过来。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水果是从哪儿啊？从那个顺着湄公河吧，然后是应该是航运运到了版纳。也运到了景洪，从景洪再往全国各地分，所以说呢，是它的水路主要是是通的是国际的，应该是货运航道。嗯， 所以吃水果很方便， 对 吧？ 那水果是非常好。 对，那边我对云南的印象就是鲜花和水果。 对， 再加上一个空气，对吧？ 对， 空气好啊。所以刚才我们也聊到，其实它的大交通还是不错的。大交通还是不错的，而且比如说对于我们北京人来说，到那边也是还算比较方便。而且到了2020年通了这个高铁之后，那可能就更加的方便，大家选择的余地会更多一点。 对， 嗯，然后那我们去某个地方去买房的话呢，可能我们会了解除了交通之外，肯定我还得了解它整个的一个配套。毕竟我不能说我到那儿买完房子光买一个光杆房是吧？ 嗯， 你超市也没有，然后什么也没有，你说我这怎么生活对吧？所以这个配套可能也是需要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的。 好，它是这样，因为那个西双版纳的话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嗯， 主要是看的区的话还是景洪市。 嗯。 那么 就这个景洪是不大，是不是？ 对，它的那个市的面积不是很大，所以说呢，它呢，它的那个市下面有几个镇，其实镇里面有一些生活配套就可以满足这个项目，因为它各个项目到镇和这个市中心的距离都不是很远。 嗯， 而且呢，它是比较集中，要不就在什么呢？在这个城市的，你比如说有的项目在这个城市的是西南角， 嗯， 和这个西北角，有的在它的南部， 嗯， 但是呢，跟城市的这种紧密结合度是非常高的。 大概有多少公里啊？ 差不多是在4公里到6公里吧。 那真的好近啊，这还不如这个我们从这儿开到通州还得多远呢。 真是这样。 对吧？ 对。 所以真的挺近的啊，不是像我们想象说这个市能有多大，然后可能比较分散，它是比较集中的。 对。 啊，来说说吧，大概都有哪些这种的区域？ 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应该是有三大片区和一个什么呢？和一个现在的一个就是商业区。 嗯。 三大片区的话呢，就是嘎洒。嘎洒呢，就是应该是融创开发的， 嗯， 啊，面积相对比较大一些，整个体量。然后嘎洞片区的话呢，是现在目前是在可售的话，应该是两个项目，一个是雅居乐的，一个是平安的， 嗯。 然后就是曼东峰片区了。曼东峰片区的话呢，现在目前是在售的项目应该是有四个，是当地的城头是应该是有一个是曼东金湾吧。再有是当地的有一个项目有开发是叫是海城开发的项目，然后就是在九牧雨林，再加上就咱北京的开发商，然后是首创在开发的， 嗯， 啊叫首创国际健康城， 嗯， 然后的话呢，那就是咱们那个刚才说了，就是澜沧江东岸应该是就是那个告庄新城景这块的话呢，它是本身的。应该是版纳一个新的一个旅游的，就是旅游游客必去的地方。 嗯， 那里面的话呢，集了很多像这些那个民族的特点，民族的一些舞蹈啊、演艺啊，加上那个它的夜市啊，还有类似于说是有一些饮食啊，再加上它有很好的一些是这个是那个民宿，那块儿的都是非常集中，而且呢。确实是可什么的，就是可这种参观性还是比较强。 嗯， 有点类似像什么呢？像大理的古城和那个丽江的，应该是就大雁古城啊，和苏州古城，就是他们的就相似度都是非常高。 嗯，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它的商业区可能也是分为这三个比较大的这种区域，是吧？ 对。 然后呢，这些很多的这种那边的这种项目，也都是围着这三个这个商业区然后来做的各种一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基本上能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些需求。当然有的可能开发商做的比较好的话，它可能能满足更高的一些的这种需求，是吧？ 对。 嗯，然后那还有医疗呢？那边医疗配套怎么样？ 医疗配套是这样，当地呢是就是州有的是那个州医院，和那个就是农垦医院，还有这个是景洪市医院，但现在呢是应该是有两家是外部的去投资的，也是三甲医院， 嗯， 现在正在是建设之中，一个是在哪儿？在曼东峰旅游度假区有一个。嗯，还有一个应该是在可能是就是融创那边吧，融创那边就是也是有一个，都是在筹备之中，它也都是以康养是为主体，但是呢，版纳其实当地最有特色应该是啥？是傣医院，在曼东峰有一家是叫傣，就是傣中医院，它的这个有一个叫睡眠治疗法， 嗯， 这个呢是被那个2011年被这个国家列为是非物质文化。这个呢，确实是对人的这种抗氧还是非常好。 嗯，所以那边就是医疗配套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对 对，就是等于说完全能满足大家的这种生活的这种需求。 对。 嗯，刚才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版纳那边的一些交通啊，然后它的一些这种商业的呀，还有包括它的这种医疗配套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呢，如果对这边的一些置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以后呢，我们也会陆续去开很多的这种异地置业的一些这种专题啊。那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聊聊云南当中西双版纳置业的一些情况，算是比较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最近也是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听众朋友来去问我们啊，就是关于这个云南置业大家怎么看，比如这几个省市到底去选哪儿啊，然后呢哪些相对来说可以值得去这个我们去选择。今天为什么选择一个版纳呢？首先一个呢是因为那边的这个热带雨林气候，很多朋友说特喜欢这种森林资源啊，因为以前学海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海边的这种资源会比较多一点，那选择这个云南这边可能森林资源会比较喜欢，而且还有很多人特别喜欢那边，刚才我说就是植物是吧，就鲜花很漂亮，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他那边的这种舒适的这种舒适度啊，就是湿度还是比较感兴趣，因为北京确实有点干，呵呵，比较太干了啊。所以呢大家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有人会问啊，就是他的海拔，因为以前听人家说过说有的这个海拔比较高的话可能是对养老是不是不太好， 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所以今年我们选的相对比较低的地方，有这样说法吗？ 是这样啊，因为对于像北方人来讲，咱们所在的区的话呢，都是在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就是这环境之中。 对。 所以说呢，在西双版纳呢，500多米的话呢，它的范围也算是低海拔。 嗯， 这样的话呢，和咱们的生活环境呢，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像哈，就是相当类似。 大家其实感觉不会很明显。 对，没有说到海拔2000米以上的这种哈，那可能是呼吸啊，对吧？ 嗯。 然后有一些其他这种眩晕感觉没有，那没有。 嗯，所以大家其实放心，没有关系， 对 版纳那边。 对。 嗯，好的。然后我们这边有位朋友阿比峰说：“哎呀，听着不错呀。”这个能多推荐一些这个适合本地普通老百姓居住的一些这种盘吗？再介绍一下这个那边购买这个楼盘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我们下半段来着重的介绍这些内容啊，因为上半段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估计可能来不及说太多啊。咱们先说说这个2分钟啊，因为对于那边人很喜欢吃啊，得说说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你都有什么可吃的这些特色的餐饮，跟我们北方口味差不多吗？ 不太一样。 你们 是这样， 辣的为主、 那个、 是吧？ 对，那个傣族呢是属于好像属于应该属于叫好像叫火羹， 嗯， 那个就是那种叫羹，就是火羹刀粽的为主的，所以基本上它是以烧烤为主体。 烧烤， 对，它所有的食物都可以用来烤。 嗯， 基本上当时是就是有一个什么有段子嘛。就是一个人上山，只要是拿一把镰刀，就是一把刀和一把盐， 嗯 啊，就可以了，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烤，都可以烧， 嗯 啊， 哎，那也挺好。这边好多人喜欢吃这个烧烤，但是还不太一样。 他烧烤的话，跟咱们还不太一样 啊。但是我倒是还比较喜欢，我觉得米线，哎呀，云南米线， 嗯，这个 是吧？ 对，他的米线和米干是非常好吃的。 对，而且好像哪个地区都有。 对， 啊、 而且他们的。你像吃的那个鸡啊，都是、嗯、是非常的，是在飞跑中的鸡 啊，对， 都在树上栖息， 火、啊，带翅膀的鸡， 对， 能飞的鸡是吧？对，好，那我们上半段呢，先把这个西双版纳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啊，大概的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着重来说一说比较针对我们，比如说去那边买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包括刚才那位朋友说到一些买房的政策是吧？首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不可以贷款？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像那边，如果他们可能现在不同的这种楼盘和开发商，他们会有不同的一些针对的，比如说有的可能是环境比较好的，有的是可能是配套比较好的，对吧？我们会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啊，偏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呢12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午后的偏南风风力呢也比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那大部分的地区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西双版纳置业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算是比较详细的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来自西双版纳景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张立全啊，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大家呢再重复一下，有问题跟您继续来问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下半段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一会儿再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近日呢，北京市各区相继也是发布了今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个入学政策。那记者梳理时发现哈，这个六年义学位和多校划片的一些关键词，进一步降低了房子这种择校的属性。以后呢，靠买房来进名校将变得越来越难了啊。那其实我觉得今年好像无论各个区县，其实还是挺注重这个实际居住地的，对吧？ 对。 嗯。所以我倒觉得就是以后大家就是如果有关于这种上学的一些需求的话哈，可能还是需要这个能够实际居住在这片，因为毕竟还是希望能在这片居住的这个孩子能够满足他们的一些上学的需求。 这个没错，这个就应该什么呢、嗯、如果说家里有孩子是有这个学龄前的，应该还是及早。 嗯，及早 对，把那个自己的有一些的关系啊，就是你的这个户口关系啊，还是办到的附近。 嗯， 因为这政策推出来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 对不一样。嗯，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2012年这个 有位朋友吧，这个他搬进了这个远洋，这个有一个公租房啊，一住的是六年啊，几年来啊，他所住的这个公租房的房顶的这个周边的市场呢，也算是这个租金上涨的这样一个压力吧。仅在2017年调整了一次租金，这个每月每平方米上调2块钱。像这样的一个享受低租金的这个住户呢，其实还有很多。那昨天呢，也是从市住保障房的一个中心获悉，虽然到今年的四月啊，本市有8个公租房的项目进行了这个租金上调，但是上调之后呢，平均租金仍然是远低于周边市场的这个租金的。所以说，像这种公租房的这个项目越来越多，我们其实还是觉得是一个好事儿啊。 对这个呢。这个肯定是哈，是它是福利嘛， 嗯， 国家肯定会哈呢，会对这种福利的房会哈呢，还会是这种大去，它就大力做，而且现在也在、嗯，我看现在有些那个政府现在也在收购一些就其他的项目， 对， 然后也是投入市场来解决一些去现在这种低收入 住房的问题，对。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昨天呢，从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啊，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获悉呢，北京地区首套房贷的这个贷款利率啊，将按照央行的基准利率 1.1 倍来进行执行。二套房贷的利率呢，政策不变，仍然是基准利率上浮20%。那业内文士分析说，在银行资金面啊总体吃紧的大背景之下，多家银行或将跟进啊，或会去跟进这个上调房贷利率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现在购房成本是越来越高， 嗯， 而且呢现在特别是通过银行贷款，这样的话呢其实跟国家现在目前的整个的应该是房地产的政策是有关系的， 嗯， 这个也是利于说房子用来住的， 对， 在炒的， 对， 对， 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这个租房的一些这种政策也希望能够尽早的一些出台啊，包括这个租房市场的一些秩序的一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很多这种可能买不起房的朋友那我来进入到这个租房的这种市场，而且租房以后越来越完善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儿啊。嗯，好，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到5月6号西安户籍新政出台正好满430天。那该新政呢被当地人称为是千军万马进长安。西安市公安局统计数据显示啊，说2017年的3月1号到12月底，全市呢一共是迁入落户 24.5 万人，同比增长 335.9%。那其中新政落户呢是 13.95 万人，占新落户总数的 57% 啊，所以现在各地这个什么拼户口啊，拼户口引人才啊。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 对，这个不光是西安，像那个长沙， 嗯， 这都是现在是。 对，好多地方都是。 对，都是这样。 嗯，好的，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条信息啊。陕西省住建厅近日印发了一个关于规范推进全省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一个意见，要求防止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房地产化。另外，意见要求陕西省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要坚持科学发展，防止简单复制，坚持量力而为。防止债务风险啊，坚持功能配套，防止房地产化，坚持节约用地，防止资源浪费，那坚持环境治理，防止破坏生态。 现在特色小镇现在是比较火，比较热， 嗯， 现在但是呢能做出一个和当地的这种人文以及它的内涵比较丰富的小镇现在还是比较少，因为现在它结合起来的话呢，因为各家现在是对于说特色小镇的理解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考虑， 嗯， 所以说呢，现在大多数什么吧，都是在摸索着，然后做特色小镇，怎么来形成后期的这种运营，得到收益。其实特色小镇大部分房子还是持有的，应该它并不是卖的。 嗯，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下面呢我们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吧。刚才不是有位朋友说到这个，问一下在那边去买房的话哈、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政策吗？ 现在是这样，从整个的现在是它的购房环境来讲的话呢，西双版纳现在是属于是不限购、不限贷和不限售，等于是有三不限的一个状态。 嗯， 也就是说是现在只要是你那个没有名下没有那个房屋贷款情况下，按照首套的话呢，首付是30%，二套呢是40%。也就是说是你要是资金可以情况下，就是你可以是多购几套也可以。但是呢，像这种房屋的话呢，实际说自己居住，我觉得有一套满足自己的这种置业就可以了。 然后基本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这边去朋友去那边买房，然后呢如果这个一套二套是怎么来去限定的？ 它按照全国吧，全国的话就是按照只要是银行的贷款记录， 嗯， 只要是在你的银行贷款，只要是你全国是要有贷款记录的情况下，那么在他那里也可以查到，所以说呢那就是累计法。 那这种就是说比如说啊，我现在有一套房子是吧，我通过贷款这个买的房啊，然后呢现在已经还清了，那这个时候在那边再去买的话，就把它买的时候算一套算二套呢？ 那算一套。 算一套，就是你只要你还清了就可以，是这意思吗？如果比如说这边我用公积金买的，跟那边等于说不是商贷，那在那边是一个什么情况？ 公积金是这样，公积金只是针对于说本应该是本区域的人， 嗯， 一般是像咱们从外地到版纳进行置业的话呢，公积金的办法是办理就是很难的， 嗯，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因为那边都看商贷嘛， 对， 如果比如北京我这套房子是用的公积金买的。然后等于说我等于说就没有这种商贷的这种记录嘛，但是我现在还正还着，然后我在那边用商贷买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算首套？ 这个应该是这样，就是你不管是公积金贷款还是商贷， 嗯， 它都是银行给你做的贷款嘛， 嗯， 那么你的记录上显示这套房它也是有贷款记录。那么他也 所以也就是在那边看能不能查得到，是这意思吗？ 对， 就能查到贷款记录的，然后只要你还清了，你就算首套。如果你正还着的话，那就算二套。 对， 明白。然后那还有，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首套说是20%，20%是吧？ 30%。 首套。 对。 首套20%。 30%。 30%。 对。 那二套呢？ 二套是40%。 40%。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首付的一个比例，等于说那边其实是可以贷款的。 可以贷款。 可以贷款的。嗯。然后那我们下面也再来这个聊聊，就是比如说在那边去购买房子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注意事项没有？刚才提到的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又要通风，对吧？就是那朝向有没有一些这种限定的？比如说像北京这边，可能人大家觉得南北比较好，或者什么的。 朝向的话呢，如果能选到这个是南北朝向的话呢，那是固然好，因为在特别在南方来讲的话呢，它的房屋朝向的话主要是随着你的景观资源走的， 嗯， 也就是说它的房子的话呢可能不是很正南正北，有的会偏一些，比如说你沿着啥呢，沿着这个山或者山脉，或者是这个它的河那个是河流，它的房屋的话都是沿着它这什么的，它的应该是等高线走， 嗯， 所以这样情况下的话呢，所以说只要你房屋是通透的，然后是有每天是有一定时间是这个日照，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 关键还是刚才说的那一点，一定要通风。 嗯，就是通风其实在那边选房是很关键的。 一定是要通透的。 嗯，就是好像说那边朝北的房子也都有阳光是吗？ 嗯，它是这样，因为西双版纳呢是在北回归线以南。所以说呢，每年的六月份的时候的话呢，它的太阳在北边是，就是你在北方屋里是可以看到阳光的。 啊、哦，是这样。 对。 啊、所以其实大家不要以这个北京的这种选房的这种，来去选那边的房子，还是要看当地具体的一个情况， 对， 是吧？嗯。然后还有一个关于这个精装房这事儿啊，就好像一般在这些地方都是精装的吧？还是说也有毛坯？ 它是这样，那个应该一半一半吧。你像刚才介绍的那个融创和那个雅居乐的话呢，它的那个像它的洋房就七人产权的基本上都是毛坯房。 嗯，毛坯房。 对，你像那种公寓房子的话，四人产权的基本上都是精装的。 精装修。 对。 嗯，然后现在在那边装修是不是应该也有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可以去除这种比如说湿气啊潮气什么的？比如说有些人说万一在雨天晾不好衣服，是不是可以家里有一些这种什么什么系统之类的新风系统？ 这个只能说看你的洗衣机了，你要是说是真是说对这个洗衣服这个很在意情况下，那就只能说你的衣服洗衣机带什么带啥带烘干的了。 嗯， 但是有一点，其实你衣服晾几天其实也能干， 也能开。好，那我们再来聊聊关于这个以后的这个未来发展的事儿哈。这个你觉得像对比一下这个大理、丽江、昆明和版纳，比如说你觉得未来的发展哪个地方会更好一点？ 你要说是从整个发展面来看的话呢，毕竟呢，西双版纳呢是国家政策的一带一路的，应该是去东南亚的桥头堡。 嗯， 也就是说它的未来的话呢，是中国是对于东南亚几国家的应该是一个集散地。 所以它的未来的是啥？应该属于啥呢？属于是交通要道。 嗯， 而且也是什么的？也是未来是针对说是像东南亚和南亚这些国家以后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啥呢？一个大门户。 一带一路。 哎，所以说呢，从大的一层面上来讲，它的未来性应该是哈、啊、是还是就前景还很大。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版纳现在整个的这个经济面来看的话呢，它的整体发展还是以什么呢？还是以旅游和那个就是当地的一些是特色经济。特色经济里面呢是不含工业的，因为版纳是几乎是没有工业、 嗯、 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环境的话呢比如说咱们北京的雾霾天儿，在版纳的话它全年是没有雾霾， 都是优。 对，它的 PM2.5 可能是在低于、 嗯、 可能大概是应该是30吧，30到44那个40样子。 嗯， 所以说天是很蓝，空气是很透彻，水看起来也非常好，所以说呢那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就是享受阳光空气水。 嗯， 这是我们对版纳这个区域来讲，它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啊，去应该是颐养或者是居住的地方。 嗯，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那边的教育资源怎么样，刚才好像我们还真是忘了说了一个事儿了。 教育的话呢那肯定跟咱北京是没法比。 嗯 啊，教育的话呢它是因为它毕竟说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嘛，对吧，它是一个就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它的教育的话呢相对来讲是比较落后啊，比较落后。 嗯， 所以说呢那边的教育的话呢最好是还是选择是在北京来 上学， 上学比较好一些。 那边所以也就是属于那种度假呀、养老啊，等等一些比较合适，是吧？ 对，那边比较适合什么呢？适合年龄稍微的大一些的人群，就是大概应该就退休左右 啊， 就是自己的身体 都没问题， 自理的，这样最好。 对，这样在那边去待着还挺不错的。 对， 或者是那种自由职业者，是吧？就是不用来回这种上班的，比如说很多我知道在那边，尤其是大理那会儿啊，就我听好多都是有些这种艺术家，比如说作画的呀或者什么的，他们就喜欢啊、在那种地方，然后找一些灵感啊什么作画，因为不用上班嘛，不用那种上班，所以这种自由职业者还比较合适。 对，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种拖家带口的这种啊，可以比如在寒暑假的时候是吧，可以带着自己的这种孩子啊到那边，比如老人带着孩子可能在那边去住一段时间会比较合适。 现在特别到了春节期间，现在有不少的那个都举家， 嗯， 带着老人和家里的孩子去版纳过春节， 嗯， 但是版纳的春节来讲的话呢，可能照北方来讲的这种热闹度稍微差一些， 嗯， 因为少数民族的话呢，对于汉族的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春节的话呢，他们也随着过，但是没有那么热情，反而是每年的四月份 泼水节， 对他们叫傣历年。那个时期的话呢，那整个版纳州那是真是很沸腾， 嗯， 而且版纳的少数民族的话呢，他每年的自己的节日非常多，像开门节呀、关门节呀，反正还有一系列节吧。我记得基本上每个月好像是都有什么节日。 嗯，在那边上班挺好的。 挺好的。 好，我们下面来看看比较实际的啊。我们这边有朋友问说，赶紧说那边价格怎么样？ 房价呢现在是应该是基本上像咱们现在说的这种那个洋房和高层的话呢，应该是9000到15000之间吧。 嗯，均价吗？ 对，均价。 嗯， 然后像有一些再好一点的这种说是小的这种小别墅的话呢，应该是在23000到35000就之间。 嗯，面积大概多大？ 面积的呢，因为像这种房子的话主要是是两居室和三居室为主体，也就90多平米到110之间的两居，和是120到160的应该是三居是为主、 嗯、 然后小别墅的话呢应该是在80多到200多区间 啊。还有80多的、 有 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旅游的这种过去住一住，我觉得挺好的。嗯， 基本上应该是两间卧房。 嗯，然后是不是也有院子？ 有院子，但是院子不大。 嗯，对，不用太大，我们的太大了不好打理，对吧？那我们能对比一下吗？比如说像云南整个这个区域，它的一个房价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因为云南受关注比较高的话呢，现在是像大理、丽江， 嗯， 去年哪儿比较火呢？是那个腾冲。 腾冲啊、嗯。 对，腾冲，因为腾冲的话呢，有中国最好的应该是温泉资源。 嗯，对。 所以说它 但是腾冲的交通我觉得差一些， 是不是？ 对，它也是跟版纳一样，主要是还是靠飞机走。 对 啊，还是航空走。 嗯， 所以说呢，从那个这几个城市来看的话呢，房价的话，现在目前是大理应该是比较高，啊，大概是在一万一左右吧。 均价是吧？ 均价的1万1左右。 嗯，当然您要是到那个苍山洱海边上什么的，那估计就贵了。 那肯定贵了。你只要是拥有这种资源的话呢，应该都得2万多吧？ 对，最起码。 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版纳了。版纳呢，现在房价其实也差不多接近1万。 嗯 啊，基本就是它现在的整个是一个区间价格水平。然后现在是哪儿是价格稍微便宜低点呢？一个是就刚才我说介绍的是这个腾冲， 嗯， 大概是6000多。然后就是再是丽江， 嗯， 丽江应该是在8000多左右， 嗯， 嗯，基本这样。那现在作为省会昆明的话，它的房价肯定是应该是这区域是最高的， 嗯， 它应该在12000到13000吧， 嗯。因为毕竟昆明我们能理解，因为就很多之前还说呢，说这个比如说你要去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尤其是东南亚这些一些国家什么的哈，都得从昆明走。 对， 包括像这个有印度啊，这个过两天可能会推出一个新的一个南印度那边，就是好像也只能从昆明走啊，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好多都得从昆明走，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它算是一个中转站吧。 对，因为昆明机场修得非常大。 嗯。然后这个我们这边有朋友说呢，为什么要在云南买房子吗？投资吗？ 其实还是刚才说回刚才那句话、 嗯、 其实云南买房的话呢，还是说因为是你喜欢云南。 嗯，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你要喜欢它，第二呢是什么呢，是它的气候确实能对于北方人来讲的话呢是一种应该是康养。 嗯， 这一点来两点结合起来应该就是说你买房子的主要的考虑，其他的方面的话我觉得呢可能就并不是一个主要原因了。 嗯，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大家可能要先以比如旅游的方式可能要先去这个地方。 对， 很多时候都是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好喜欢呀。 对， 真的我其实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之前我也没想过说云南啊或怎么样，但是去过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呦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首先我特别喜欢它的空气，对吧，就这个空气新鲜，哈哈，蓝天白云，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我现在去哪儿都要看一下空气好不好啊。另外一个呢，我喜欢它的这个鲜花，哈哈，刚才我还和这个我们今儿嘉宾说专家说呢，我说哎呀我好喜欢鲜花，就在北京养不活，哈哈，然后有一些可能这个气候不太适合哈、啊、这个养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喜欢它的这个森林资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森林资源是富养嘛，富养离子啊，会比较高，养生会比较的好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去哪儿都是一样的，就是除非你真的是觉得说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我们不讲究这个投资这事儿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以这个为前提，比如说我就是为了投资的，那你就找一个这个收益高的这种地方就好了。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地方呢，纯属就是属于那种第二居所啊，就是一个是你自己喜欢。另外一个又空气又好，然后呢未来发展其实也还不错啊，那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去考虑去看一看的，对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像这些旅游城市的话呢，建议你还是先去体验一下。 嗯， 刚才主持人说是的， 对， 你必须得先到那个实际环境，然后呢你觉得这个区域你是不是喜欢， 嗯， 然后你再考虑你是否有没有就是长期搁这要居住的这个可能性， 嗯， 然后再考虑是否再去哈去置业， 嗯， 就是不要就是跟风走， 对 对吧，你人一听哪儿现在是房价比较高，然后大家就是一股脑的去，谁说这个并不是很理性，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先去这个城市体验体验。刚才也有一点，西双版纳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茶叶啊，其实你们是喝，我们呢后来也是跟当地人学是吃， 吃茶是吧？ 对，就是把那个茶叶的话呢，特别是今天的新就是新茶，泡完了之后水之后，然后把那叶儿呢就是切成碎末， 嗯， 和鸡蛋，然后 炒鸡蛋， 哎，就跟咱们北京吃那个、 哦、 就 香茶叶炒鸡蛋、 啊，就是那香跟那个吃 香椿 很相似。 哦， 但是呢带有一种茶香的味道， 茶香 非常好吃。 对对对对对、 哎、 好像这个菜系里面其实有很多用这种水果呀， 对 茶呀，或者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鲜花啊，来入菜的很多。 主持人说的鲜花我想起来了，嗯，版纳呢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是吃花 玫瑰花炒鸡蛋， 对，吃花季节很多花都可以把它摘开来吃。 对我还吃过什么茉莉花炒鸡蛋反正都是炒鸡蛋。 当地人的话呢还是吃什么呢，是芭蕉花 芭蕉花啊、哦， 对， 但是芭蕉花呢，它并不是炒鸡蛋，就是就炒芭蕉花、 嗯、 啊，确实不错。 嗯，哎呀，这听着说的我都有点馋了都啊。然后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就是一般都是以这个景洪市是不是？ 对， 景洪市为中心，然后一般机场到景洪市也大概得4公里六公里吗？ 因为这个版纳的机场叫嘎洒机场。嘎洒呢是景洪的下面一个镇，它俩的其实就是相互之间的就是包容问题。 嗯， 它离得很近。 嗯， 应该是到城区的话就4公里左右吧。 那其实还真的挺方便的。 挺方便。 嗯，然后那边现在的一些区域啊，就是刚才说以景洪为中心，可能在北边有一些项目，然后南边有些项目，东边也有一些项目，是吧？那这些项目比如说不同的这个地方，它肯定的特色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嗯，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再介绍一下。 好。你像那个西南方向的话，融创的项目的话呢，它以什么？以这个是商业和一个大的一个游乐园， 嗯， 啊、为含的是为整个的一个就是一个自己自成的一个区域， 嗯， 你像现在西南部方向的话呢，像这个平安雅居乐的话呢，它是用什么呢？应该还是跟自然结合，也就是说是因为它 自然环境会好， 对，自然环境非常好， 但是它整个的配套会差一些， 嗯， 是不是？ 相对来讲吧， 差一些， 对，相对来讲， 嗯。 然后你像那个其他的话，像好像慢弄峰旅游度假区的话呢，它主要是靠什么呢？它主要就是，也是一个自然资源加上和城市的这种互动关系，它是比较近。 这种城市互动关系指的是什么？就是在里面，在城市里面。 实际说就是叫我们叫什么呢？叫离城不离城，就是说它跟城市之间的话，这种互动性还是非常好。 嗯， 它可以享受城市配套。但是呢它跟城市呢还有一定的距离， 嗯， 所以说它很适合什么呢？很适合这种像咱们去旅居的 旅居的， 对，这和当地人还有一定的就是这种间隔性，但是同时还享受当地人资源， 明白了、 啊、这部分。 所以也就是说那边现在的这些项目呢，可能有的是自成一体，有的呢是这种环境比较好，但是可能整体的这种配套相对差一些， 对， 那有的呢可能就是在这种借助城市的一些这种资源然后来做的这种，所以大家到那边去的时候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些需要来去选择不同的一些这种品牌的这种开发商的一些房产，对吧？ 对，一定是得去看、 嗯， 先看先体验、 嗯、 然后再选择 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时间呢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版纳置业的一些情况啊，比较详细，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这种情况可以去考察一下，我觉得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吧。 次瑞麟羊奶赞助中老年健步走公益活动，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的新朋友，都能够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活动推出短短几天时间，自己报名的、家人朋友报名的，热闹的不得了，还没有行动的最后一天报名时间千万别错过。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这鞋子啊，低八命厚，非常柔软，跳广场舞再合适不过了。 好穿好脱，不用弯腰系鞋带，公园溜啊，真是少不了。 话说这鞋子真是好啊，专为老年朋友设计，采用防滑鞋底，鞋前有 0.5 到1厘米的空间，大脚趾与鞋接触适度，不勒脚背，重量分布均匀、 嗯、 又舒适又透气又轻便，那跳广场舞、散步遛弯、快走慢走、遛狗遛鸟，只要您出门啊穿着总没错， 对， 就是舒服省事儿。脚一踏一蹬呢，不用系鞋带，直接就能出门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就是啊，大伙儿的手速都太快了、 嗯、 热线呢刚刚开通，46位朋友已经成功领取。同时呢，我看到有几条线路占据的时间比较长，拜托大家缩短通话时间。到现在还在问是真的吗？是的，是真的。多年信誉品牌瑞麟羊奶作为健步走活动唯一的赞助商，本次就是免费发放、 嗯、 只要您年满50周岁，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品牌的新朋友，就能够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那具体的鞋码跟客服做